下一个礼拜咧系我嚟讲完，所以你简直拣紧短啲经文咧，大家可以100% 可以背得到嘅，都系播唔过。Anyway， 喺今日里面啊，祝大家即系新春嚟到去快乐啊，即系后年咧嚟到进步。咁我亦都系情人节，咁愿即系天下嘅情人啊，终成眷属，亦都有情人咧能够真系永结同心啊。好，咁咧喺以色列嘅北边咧，个地区叫加利利地区吓，咁咧其中有湖叫加利利湖咧，叫加利利海。耶稣在世时间喺加利利行咗好多嘅神迹，即系其其中特别加百农啦，地方系北边加百农咧，系最多神迹个神迹嘅行住咗神迹嘅一个嘅城镇吓。咁所以原来耶稣都唔单止喺地上，最后钉十字架成就救恩。耶稣喺地上亦都行咗好多神迹奇事，同埋好多教训。一讲耶稣嘅教导教训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就会谂起咧八福。但耶稣在登山宝训，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之后几章都讲到登山宝训，就是一个山上面讲的教训。而是以八福做开始，咁就本来讲叫登山宝训，而登山宝训开始就是八福。但耶稣上个山是哪个山呢？圣经没讲到，所以有时我们叫做八福山，因为虽然不是讲八福，但最主要就是以八福做开始，所以叫八福山。在哪里没人知道。咁一般嚟讲，相信咧系接近加百农嘅一个山头吓。咁喺度咧，耶稣咧同门徒同即系十二门徒同埋其他门徒咧嚟到去讲论好多嘅道理，系以八福做一个嘅开始。咁咧就我想象一个好靓嘅图画，就喺海一个嘅加利利湖边吓，嚟到去讨论吓。去施恩啲人有丰了，因为天国系佢哋嘅；哀痛啲人有丰了，因为咧佢哋必得呢一个嘅安慰。呢一个一段嘅教训，除咗百福加埋其他嘅咧，即系以百福做开始咧，但系整个嘅教训咧，有时我哋称叫登山宝训吓。喺今日咧，喺加利湖边嗰度咧，有一个就建咗一个教堂，相传就耶稣基督同门徒讲论八福同埋其他登山宝训嘅地方，喺度建立咗个教堂。啲教堂好靓嘅，即系一个即系湖边吓，可以即系鸟瞰住整个嘅加利利海。咁相传咧，相信咧耶稣就喺呢个山头里边咧嚟到讲论即系八福啊。八福嘅开始第一福就叫虚心啲人有福了，因为天国系佢哋嘅。今日个题目咧比较唔系好听啊，叫做穷得好吓，因为咧新年流咧就讲穷咧，亦唔系太好。咁其实我预备讲章嘅时候咧，我总同大家去讲福，因为新年梗系讲福噶嘛，好多过年都系摆个福字出嚟。我想讲福，你讲福就好难唔能够谂起八福啦，系咪啊？一谂八福，第一句系咩咧？对唔住。八福第一福就讲咩咧？就讲贫穷嘅。咁所以今日咧，即系都同我讲讲贫穷。原本咧，我想讲大家，因为咧呢度话咧经文咧，即系喺我哋嘅呢一个嘅我哋嘅本圣经咧叫天开心便有福了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喺和修本个或者英文咧，英文系 poor in spirit， 正译嘅咧其中系心灵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系佢哋嘅。咁啊，以贫穷做开始。所以修炼贫穷的人呢能够享有这个天国。我本来想今天问叫祝君贫穷的，不过我怕我出不到门口都是不好了，明哲保身，就是说穷得好算了。他真的说贫穷开始的，八福是以贫穷做开始的。为什么八福他开始说贫穷？当然不是讲喺，唔系讲紧即系金钱上、物质上嗰个嘅贫穷，而正如和修本所讲到嘅，系心灵贫穷。我哋话我哋处身喺一个嘅好败坏、道德好败坏嘅社会里边吓，我哋即系一个道德沦亡嘅社会里边，人嘅所追求嘅嘢往往系呢一个嘅即系嘅物质啊，享受 吳楚凡時代所講嘅，知吳楚凡先生講最出名嘅説話係乜嘢？就係、是、我唔係食碗面粉粉底，阿 Sam 即刻同我做咗動作，我唔知道嗰個都出名嚇，嗰個都出名食碗底粉粉面啊。另一個出名嘅就係、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哇，好靚啊！你唔知啊？我為人人，而人人又為我，呢、這個就係一個好高嘅道德嘅水平嘅一個嘅世界。但可惜呢種世界。即系吳楚凡時代已經過去，現代世人唔再為呢樣嘢啦。係咩？人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都為咗自己嚟到去籌算。人生嘅理想係富裕，人生嘅理想係金錢，甚至係不擇手段去達到目的。但係耶穌喺加利湖邊第一樣同人講嘢有福氣咩？第一樣嘢就係要貧窮。如果喺原文嘅話咧，正直嘢係咩咧？係極其貧窮，一無所有咁嘅含義。哇！如果咁講嘅時候，咁即係温哥華話温東嗰邊嗰啲嘅嗰啲嘅無家可歸，咪最有福氣？我再講翻呢個唔係講物質上嗰個貧窮，係講緊心靈上面嗰個嘅。嗰、那個嘅貧窮，有段經文可以做一個嘅參考嘅。我如果有聖經可以掀去呢一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嗰啲個咁嘅故事，如果冇唔緊要，聽我講得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節嗰度開始，耶穌講到一個比喻，就係咧喺呢一個嘅聖殿裏面有兩個人喺度禱告，一個法利賽人，一個税吏。個法利賽人禱告咧，就點講咧？個法利賽人禱告就話：神啊，我再讀下，我感謝你。我唔似第二个啊！嗰啲衰人咧，勒索、不义、奸淫，我都更加唔似嗰个税吏。嗰税吏啊，企嗰个咧，嗰个咧，即系我唔同啊！嗰税吏咁嘅人，我唔同啊！知唔知啊？上帝，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嘅都献上十分之一，几敬虔啊！你睇我，上帝，我几敬虔啊！另一个税吏讲咩咧？那个税吏系一种不配，佢经文说话系那税吏远远嘅站着，连举目望天都唔敢，然之后捶着胸抌胸话：神啊，开恩可怜我呢个罪人。耶稣都赞边个？系赞嗰个嗰只好巴闭、好叻、好敬虔嘅法利赛人咯。这个位这个税吏呢，耶稣都赞过税吏，他觉得自己不配，他觉得有罪，他连亲近神都要远远的来站着。这里就是耶稣所讲的心灵贫穷，他觉得自己不配。当他不配的时间，他又懂得敬畏神那么伟大，我怎能够配亲近神，远远地站着，是一种谦虚谦卑，你可以自卑的，但是是一种谦虚的一种的表现，在神面前有敬畏。当自己觉得跟神有高那么高那么大，神又很威，我也很威的。其实我不会觉得上帝很高的，很伟大的。但当自己觉得低的时候，你低你就显得神很高。你觉得好低的时候，你就会敬畏上帝。上帝越高的话，神的人在神的面前就只能够跪下谦卑。我低显得神高，显得神为嘅伟大。八福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做开始绝不偶然，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甚至有人会觉得八福其实是一个灵性一个追求的第一步。你要追求神，第一步你自己不如不足。你要读圣经，第一步点解读圣经啊？我都明晒噶啦，多几年圣经，信咁多年，使乜读圣经啫？使乜祈祷啫？追求灵性第一步系嗰次唔足够，远远我站唔住神啊！我唔掂，我真系唔掂嘅时间，你就会求神啊！敬畏、谦卑，往往是第一步。如果让我想起这个诗篇111那里有一个很出名的经文，我都熟悉了。敬畏耶和华是什么话？是智慧的什么开端。 智慧或者在灵性开端第一步是敬畏。敬畏意思就是惧怕，而自己觉得是不足够。这个其实某程度呼应回十诫第一诫。十诫八福第一福是心灵贫穷，自己觉得很不行。十诫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个是呼应住的，那个不是说我们不拜偶像，我们就没有犯第一戒。你没有犯第一戒，你没有拜偶像，你没有拜这个黄大仙、佛祖那些，但在你心里面你没有一个谦虚，你觉得自己都很巴闭很熟灵。我相信这么多年这么多侍奉、那样的时候，你虽然没有拜偶像，但是在某程度上你不自知的，你自己做了上帝，我自己很巴闭。所以八福第一福的是讲虚心，讲谦虚，讲心灵觉得不足够。十诫第一诫同样指向人在神的面前只可以屈膝，只可以谦卑，因为你不是上帝。故此八福第一福以虚心做开始，是绝不即偶然的一件的事情。以前让我想起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当你贫穷即冇，富有即有，咁问你有好定冇好啊？新年梗系讲有啦，系咪啊？拥有啊，福系一通谂起就福气啊，仲有系五福丰收，风调雨顺，呢全部讲有嘅，拥有嘅，年年有咩话？年年有余嘅，系有嘅。但系耶稣讲福，第一福唔系讲有，系讲冇啊。不是说你很多的人有福，是说你很少的人有福，那很奇怪。那让我想起，就是有时有和没有，富和贫，有时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简单的一回事。有些人很有钱，很有钱，但未必有福气、就是你想象一下很有钱的人，你给一百万他，他不会觉得福气，甚至一亿万，一亿都可能很多很多，很多一个贫穷人突然之间得到100元、1000元，哇！会好开心。我细个嘅时候，六兄弟家贫，所以雪条呢样嘢对我嚟讲系极品嚟嘅，极品嚟嘅。我四兄弟嘅时候去游水，买一支孖雪条，擘开，然之后两兄弟啜一支。上次你講到嗰、那個我五弟曾經同佢 share 個單雪條，好多年嘅啦已經。通常我食上半盒，佢一集變下半邊。你估我嗰時候享受嗰啲雪條多啊？因為今日我享受雪條多啦。我同你講，以前個雪條嗰個味道我上唔翻啊！嗰時嗰半條雪條，哇！真係極品到啊！呢、這個就係咁樣噶啦。你今日一個好富有嘅人，有咁嘅享受冇噶，攤攤巴心馳道都唔能夠有嗰種嘅享受。多同少，福氣一時唔係我想象中嘅，多未必定好嘅。我細個時候即係。好似影相相片咧，同我哋讲，尤其好过年过节咧，我通常都系睇翻相片，冚唔到过年年初年初二影嘅，嗰时候先可以豪一豪影相啊嘛，所以我零岁到廿岁，十五岁啦，所影嘅相片，我每一张都记得，因为影得少嘛。都张张上到心下里边，边张。今日，你记得你影个相？不可能。有啲人食饭啲钱都要，我当然唔会制止。我心你会睇翻咩？即系我哋叫相机直线个年代，相片你唔会再珍惜噶啦，因为你有嘛。 我冇啲上面需要珍惜，当我有好多时间就唔会去珍惜。有时冇，你会觉得有个矜贵。今日我哋话唔会啊，再唔会祝福人恭喜发财，我祝福人身体健康，系咪祝福你100%身体健康就系好事呢？一个人冇病冇痛系咪真系好事呢？未必噶噃，一后生仔。病都唔病下嘅，青春无敌嘅，咪开夜车啊，睇通宵带啊，即系 whatever 啦吓，夜晚唔瞓觉冇问题噶，青春无敌啊嘛，佢有啊嘛，系咪好事咧？未必。当我只一次一病嘅时候咧，佢就知死，先损内损咗佢唔知道，耗损咗佢唔知道。当一次半次病。你会珍惜原来身体健康很重要，你没有健康的时间你会 去珍惜，所以我们说叫什么小病是福来的，大病呢你大病过一场你会珍惜你的身体，不是一定 100% 健康就是一定是好事，有些事你知道不行，于是你会去珍惜。如果你有好多弟兄姊妹、好多朋友嘅话，我同有弟兄姊妹好多一扎嘅，你唔会珍惜嘅，得人见下咯。但系当你一个兄弟、弟兄、兄弟姊妹一个一个唔喺度时间，剩翻嗰啲，你就会好珍惜噶啦。因为你有嘅时候你唔会珍惜，你冇嘅时候你就会珍惜。珍惜眼前人这个说话不是对有的人说的，是对没有的人说的。所以没有穷同，即是有和没有，不是我想象中一样都有就一定是好事，多未必一定是福气。啊，我最近看一本书，都介绍一本书的了，本书的名字冇喎，啊有呢本书有意思噶 ，less is more 啊！呢本书即系睇紧啊，你开睇就唔明咩叫 less is more， 少即系多，咁即系点啊？好简单啦、啊，你屋企你仲买嘢购物狂啊，唔样都咪样买啊，于是你叫好多嘢。当你好多家具、好多物质、好多衫裤、鞋袜、鞋都一年可以365日日都唔同款都得嘅，即系摸啦，系咪啊？你会咩啊？摸物质你会少咩啊？冇 space 咯，啊！你屋企几大都好，你屋企好多嘢嘅话，你屋企自然行动方嗰、那个即系嘅地方都冇埋。你好多好多活动，生活好多好多活动嘅，好多嘢 occupy 你嘅每一个生活细节嘅话，你少乜嘢？少就系你个人嗰个休息时间，好明显嘅嘢。有啲嘢多，有啲嘢少，一少就啲嘢会有啲嘢就会多翻。呢本书讲到嘅就系、是、有时我哋少啲嘅嘢，我哋会多啲嘅嘢。中译本都有的，我想问你在教会推下这本书也好，中译本叫因少而富，因为我少所以我富有，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的观念，耶稣说的是这件事，因少而富，因觉得自己不足所以你有福，因为我杯水不够，所以我求神来填满。因为我杯水我这杯水已经满了，我想神要填满，我已经满晒了。因少而富，因少而祈求神有更多的去来到去即系赐福。好啊，讲太远，翻转头啊。虽然我又肯讲远咗讲物质嗰边，经文原本所指向嘅系心灵，心灵嗰个贫穷，正以为你觉得自己系不足，一个好傲慢嘅人就会觉得自己世上样都富有，一个心灵贫穷嘅人懂得敬畏，懂得亲近，懂得喺神面前要 去祈求。而我先讲过，心灵贫穷往往是灵性追求的、就是、第一步。今年我的主题是更新复兴新里程。如果套返喺八福嘅话，第一福你要求福气求更新嘅第一步，可能就自己觉得不足够，神啊我唔足够，求你填满，求你复兴。复兴嘅意思就咩呀？起 get up 起身。咁我都唔觉得自己，我唔觉得自己 down 喎，我唔觉得我自己需要兴返复兴返我自己几好喎，咁你唔需要求复兴，但你觉得自己不足够，需要更新的时候，这个需要就是心灵贫穷。神啊，我需要更新，我需要复兴，神求你帮我，这个是第一步。也都是回应回我之前讲篇篇道，我不知道记不记得了，新一年从哪里开始啊？旷野，旷野就是没有，是没有。不过今天想 跟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到去、就是、看回贫穷有时会令人不安。贫穷无论是物质上、心灵上，所以我讲两样嘢：心灵同贫穷，即系心灵同嘅贫穷同物质上嘅贫穷。但系呢两有时好多时有关联嘅。一个物质好丰盛嘅人，佢心灵就难贫穷噶啦。一个心样都拥有好多物质嘅人，往往嘅心灵就过得就好丰足嘅。我样都有，我使乜需要神啊？我大把钱。咁我五千五六千尺，我即系好大，我但系我用立唔到神，因为我一样都有物质嘅丰盛，往往刺激到心灵上唔再需要贫穷，所以有好大嘅关联。但系想问，贫穷咧，有时会令人呢一个不安、忧虑，但系呢个时候，佢往往因为忧虑，因为不安。所以更多去依靠，更多需要去感恩，更多需要去珍惜这个的就是眼前人。讲到这里，不是说希望大家都贫穷，无论是心灵上亦或是物质上。我所讲的其实一段经文就是无论你富有也好，无论你贫穷也好，你都能够自处，无论是心灵上亦或物质上。你知不知道我想讲我讲哪段经文啊？如果你想到那段经文的话，那就是你的圣经的功力呢都有翻少少喺呢一个，我见到后面有啲声音传翻出嚟啊，系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嘅说话。保罗嘅说话系乜嘢啊？保罗嘅说话系第十二章嗰度话，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佢唔会系丰富缘故佢离开神，佢。卑微，佢贫穷，无论即嘅时候，佢懂得感恩。呢度话，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又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都在我都得了秘诀。跟住话，我靠着啦，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呢对嚟讲，富与贫，佢都能够懂得感恩。所以都我唔希望大家贫穷，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福气，有富足。但无论你是物质上富与贫，学习感恩，少可以是多的，你少你会去欣赏更多的东西，或者你更加有怜悯的心去帮助别人。特别如果我们心灵上觉得贫穷的话，更感恩。你最贫穷的话，你觉得很不足的话，翻主学咯，读多圣经啦，亲近神啦，这个成为福气。 最後講翻馬騮，香港馬騮。後年祝大家祝咩好咧？嚇、啊！即係講馬騮咧，係通常負面啲嘅嚇。譬如話呢個説話好出名嘅，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咪嫁只馬騮你就啊啊！希望你嘅丈夫唔係咁嘅啦，或者你唔係唔需要咁樣啦。但馬騮就變好活潑，好活潑嚇。即係希望大家2016年啊嘅新一年呢、這個後年係一個活潑嘅一年。但係都講從講另一隻馬騮。在后年最出名的猛獸就是他了。誰呢？孫悟空。孫悟空。孫悟空這個《西遊記》是以、就是、佛教做基礎的一個故事，就是以唐玄奘由中原去、這個天竺，就是印度取經做一個 background。但其實本身這個故事，因為撇除宗教的意味，其实是一个寓意来的，9981重的灾劫，其实是讲人去面对心里面的欲望，去战胜这个邪魔。这个邪魔代表着的是人生里面那种的欲望。其实不单止面前要面对9981重的灾劫，那些妖怪，如果熟悉《西游记》的话，都知道问题不单出在那些妖怪，出在哪里？司徒四人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猪八戒大家知道啦，衰衰咁样系咪？唐三藏有问题？唐三藏问题是执着，即系呢度睇我，我唔知点形容唐三藏。啊！即係啲太過憐憫、太過執著，啊，搞到孫悟空都好多嘅煩惱。整個《西遊記》，如果比如佛教嘅，所以人話咧，即係啊一個説話，可能係《西遊記》作者嘅來源，心猿意馬啊。司徒四人裏邊有冇猿啊？有。有冇馬啊？有。什么叫心猿意马？心猿意马即是什么？一种欲望，一种的渴求。 Anyway， 我所讲的《西游记》是人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软弱，控制自己的不足。如果从正面看，《西游记》有这个寓意。在我们面前，我们祈求更新，祈求突破，祈求复兴，祈求新里程。如果用《西游记》的角度，就是我要去克服我心里面的软弱，一些惧怕，一些懒散，一些固执，然后我能够更新复兴。希望大家活泼，希望能够有突破。另一件事就是孙悟空是瘦的，都希望大家齐齐去瘦身。这个瘦身不一定是唔一定讲物质我哋身体，系咪啊？可以讲一啲缠累我哋嘅嘢，一啲令我哋唔能够好活泼嘅嘢，一啲思虑，一啲嘅执着，一啲嘅横梗，一啲嘅坏习惯，让我哋瘦身放下，以致我哋更加轻身嘅奔跑前路。我同心祷告。